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好了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去世，享年94岁。他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被誉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老先生说，这14个字是他的青春，而这14个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我们对仗剑天涯的武侠世界的全部幻想。此刻就让我们用诵读大师文字的方式来缅怀和纪念已离我们而去的金庸先生。在金庸先生笔下众多的人物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诵读的是《神雕侠侣》中杨过初见小龙女时的情景。杨过抬起头来，与她目光相对，只觉这少女清丽秀雅，莫可逼视，神色间却冰冷淡漠，当真洁若冰雪，却也是冷若冰雪，实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乐，竟不自禁地感到恐怖。这姑娘是水晶做的，还是个雪人？到底是人是鬼，还是菩萨仙女儿？虽听她语音娇柔婉转，但语气中似乎也没有丝毫暖意，一时呆住了，竟不敢回答。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的控制，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下午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17度左右，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队，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是要和您一起来分享几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一起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录制的传统相声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传统作品里啊，有很多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其实都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听到。但是当年呢，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等人啊，凭着儿时的记忆以及搜集到的相声文本资料啊，就这样硬生生的把这门北方的曲艺形式啊，在祖国的宝岛台湾深深的扎下了根，并且呢还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今天在宝岛台湾看到的很多相声剧的社团呀，应该说呢都是当年啊以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批相声前辈名家呀打下的基础。今天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戏痞。 我们在工作之余啊要安排点正当的娱乐，调剂身心，恢复疲劳。 嗯，哎，您喜欢什么消遣呢？ 我呀， 嗯， 我是最喜欢戏麻的。 哎啊，麻的干什么呀？ 啊， 你带麻的就好像喜欢的很多事。您是喜欢戏剧对不对？ 哎，对，我打小时候就爱听戏。 哦，那不单您爱听啊，人人都爱听啊。 除了爱听戏啊，我还喜欢研究戏剧。 哦，喜欢研究。 哎，爱听。 哎，到底是爱听啊是爱研究啊？ 我爱听啊，由打爱听啊发展到爱研究这儿。 哦，那么会不会唱呢？ 我还敢说会唱吗？反正是这那什么差不多吧。啊， 什么叫差不多呀？ 也就是说眼门前的戏呀、啊、多知道点儿啊、嗯、我也不是专业净唱戏。 哦，不是专业的。 哎，不是唱戏，我说这是好玩。 哦， 啊，爱戏嘛，在台湾呢，我竟跟这个什么唱京戏的见面。 哦， 啊，跟他们一块玩玩啊。 哦， 这个胡少安你认识吧？ 认识 啊。啊，我们没事净在一块研究。 哦， 啊，我给他说说身段呢、啊、研究研究唱腔啊。 哎呀，哦，您给胡少安说说身段 啊。 哦， 啊，还有谁？维胜啊。 哦，马维胜 啊马维胜，他很尊敬我。 他 啊，还有谁？他们的那个袁正他们认识吧？ 哦，袁正 啊，童春他们。 哦，您怎么这么大口气，净说名不说姓啊？ 说出姓来也可以呀、啊，陈同春他们 啊。啊，陈同春呐、啊， 陈， 这不是陈元正吧？ 啊，对对对，陈元正 啊，李同春。 哎，对，李同春、李环春嘛， 哥、哎、俩 啊，刘玉林、吴建湖，你知道吗？ 知道。 啊，我们都很熟啊。 是， 我们常在一块研究这个戏剧什么的 啊， 我给他们讲一讲啊，说一说呀、哎。 那我怎么不认识您呢？啊、没听过您的戏呀，好像是。 哎，我不是唱戏的。 嗯， 在北京的时候我净走票，我是个票友。 哦，闹了半天您贵姓啊？ 我呀， 啊， 姓魏， 台谱 龙豪。 哦，魏龙豪就是您呐。 哎，对了，哎哎，你知道我的外号吗？ 不知道。 外号我叫嚼户。 什么？ 嚼户。 嚼户啊。 啊， 那个扑克牌里不就有一张那个小人骑自行车，那个那不是叫嚼户吗？ 哎，对，我也叫嚼户 啊。 他们大伙啊送给我这么个外号。哎， 怎么给起这么个名啊？ 但是我呀在这个票房的时候 啊， 也有清唱、 嗯、 也有彩排 啊， 他只要我去了瞧见我了， 嗯， 什么戏就都能开了。 嚯， 什么戏都能唱了 哟。 所以叫嚼户 啊。 哎，你说我吧，啊，短个什么脚啊，缺个老生我来。 嗯， 老生有了缺花脸我来。 嗯， 啊，花脸有了缺个脑袋我来。啊，短小花脸彩婆子我来，我全行啊。 哦，合着一有您嘛，这出戏就能开了。 哎，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您满会 全有点儿 哟。您瞧，哎， 你要瞧没关系，我教给你点儿。 我 你瞧吗？ 啊， 哎，你要瞧啊，我给你先练练私功。来来来来， 干嘛 先给你这个握握腿。 哎呦，好模单样的，我握腿干嘛呀？我 哎，先学基本功啊。 哎，别说咱们还没商量好要跟您学戏呢，就是商量好了跟您学戏，我这岁数也不能学武戏了。握腿好吗？啊，这腿一握就嘎嘣了，那不成。 那您打算学？ 不学武的了，那学不了，那个学学唱就行了。 那我教给你啊。 那好， 你想学文的还不贵啊 啊！ 打今儿起啊 啊！您不是你 头一天呢？ 您先等会儿呢。您甭头一天了，这干什么呀？我什么贵不贵？干嘛不贵啊？ 啊 不贵一定是贱了，贱了那您要多少钱呢的呀？ 那您的意思是打算花多少钱呢？ 啊？什么多少钱呢？ 啊、 一子儿不花还不定学不学呢。我也不知道您有多大能耐啊！坐这一说，你会唱戏，我也没瞧见过您的本事，不知道您到底怎么样啊？我有什么毛病？我花钱呢？ 不，这你这人太多心了。 嗯， 哦，你以为我是数刘海的，老站在墙眼上啊？ 怎么了？ 哎呀，你太侮辱这项艺术了。 嗯， 你多会儿学我多会儿教你，完全免费。 哦，不要钱呢？ 哎 哎，那行。 哎，还有啊，管瞧不瞧？你这嗓音怎么样？ 嗓子。不很好。 好，那等哪天我唱两句，你跟我学学。 干嘛等两天呢？ 啊， 我就跟您这么说吧，脚管。 哎 哎，这不像话 啊。 那什么，今儿个借着这个机会，请您呢，哎，唱一段，咱们听听，行不行？ 哪儿唱啊？ 这儿， 这儿不行啊。 哎、您不是票友吗？ 但我不能清唱， 啊、 我是彩唱 啊。 这个清唱啊，差点。 哦， 哎，差点 清唱不行。 哎，我非得穿上这个戏服嘛的。 什么？要、啊、穿西服还要？ 什么 啊？ 戏服？ 哎，那不是叫行头吗？ 啊，但哎，对对呀、啊，哎，也有叫行头的。 什么也有，都叫行头。你怎么说戏服啊？ 哎呀，不是，我是说，我说行头，我怕你不懂。 哎呦喂、哎，不管我们在外行，唱戏穿的那叫行头，我们还能不懂啊？ 那懂不就更好了吗？我得穿上行头唱。 行头可不现成。 嗯 嗯，这么办吧，虽然是穿这个便服呢，咱们可以带点身段，好像跟彩唱一样，那不行不行啊。 带点身段 啊啊。 那好，我先听听，你先来个身段我听听。 哦，什么叫来个身段你听听、啊、 不是，我听听你这身段怎么样啊。 身段还能听听啊？ 啊， 这那是舞台上的做派呀。 那是，我先听听你的做派。 做派您听得见吗？那不得看吗？ 那什么啊？对了，先看看你的做派。 嗨，看我的做派有什么用啊？打算唱的话呀，您说哪出戏？哎，咱们俩人研究一出。您喜欢唱哪出？您说吧。 干嘛呀？ 唱啊。 你跟我唱啊？ 啊， 天津卫讲话，你这不是打岔吗？先见你是拿我造改吗？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 我这么些年的票友，我跟你唱，我跟着你砸锅呀、啊，你哪儿成啊？ 虽然说我不行，您不是打算看看我的身段，听听我的嗓音吗？ 啊， 我是借这机会跟您学学啊。您可以看我，哎，行，您就给我点机会，让我深造深造。将来呢，我慢慢的就再跟您往深了学。 好，那你会哪段？我先听听。 嗯，您说吧。 不，我别说呀。 怎么呢？ 我会好几百出呢。我说，那你会吗？你先捡你会的。 哦，您会好几百出呢。 啊， 哎呦，那您可会的太多了。 哎，你会什么呀？ 我会的可是太少了，太少了。 你会什么就唱什么好了。 嗯，那我出个主意啊。 哎哎， 哎，这倒好啊。嗯，哎，这么办吧，咱们俩人唱《黄鹤楼》，您看怎么样？ 什么戏？ 《黄鹤楼》。 黄什么楼？ 黄鹤楼，行吗？ 哦，这戏你有吗？ 哎，我要是不会，我就出这主意了嘛。会一点。 哎，这戏可生点啊。 啊， 差不离的戏园子都不贴这戏啊。 哦，别人不唱，咱们唱，不才显着新鲜的吗？ 哎，黄什么楼来着？ 黄鹤楼啊。 哦，黄鹤楼。 哎、对。 唱哪一点呢？带不带大婶呢？ 带大婶 啊？ 不带大婶。 哦，不带大婶，那咱们就唱庙堂来。啊，这由庙堂唱起。 庙堂啊 啊！ 您说这个大婶庙堂，那不是法门寺吗？ 哎，你说的对啊。 啊，这不是咱们俩这会儿不是要唱黄鹤楼吗？ 哦，黄鹤楼 啊， 黄鹤楼哪点？ 黄鹤楼就是刘备过江啊。 哦，刘备过江啊。哎呦喂，你就说刘备过江不就得了吗？你这个人招恨就在这儿了。 又怎么了？ 你说刘备过江我早就知道了。还吊坎儿。 又黄鹤楼了。又这怎么会是吊坎呢？黄鹤楼是这出戏的戏名字，这不是吊坎啊。 你要说刘备过江我不早就知道了吗？ 啊，好那就唱吧。 那好，唱。哎，我走票这么些年了 啊， 我到哪儿我告诉你说都是唱这出戏。 哦， 刘备过江。 嗯 这段这个劝千岁我是最拿手的。 啊劝千岁啊。 劝千岁傻子羞耻口。 啊，对不起您先等会儿 啊。 这是什么戏？您唱的这，这是刘备过江啊！ 啊，我去的那张国老吗？ 这张国老啊， 刘备过江，我去张国老、 啊。嗨呀，您这哪儿啊？您说的什么跟什么呀？这您唱的是甘露寺，那个叫乔国老，那是刘备过江招亲了。 乔国老， 哎。 哎，对，乔国老。 哎，我说的是刘备过江是黄鹤楼过江赴宴。 哦。那按你这路子是唱赴宴这点儿。 什么叫按我这路子呀？ 啊， 这是两码事。甘露寺是甘露寺，黄鹤楼是黄鹤楼啊。 哎，随你吧。黄鹤楼你有是吧？ 哎 啊，那有咱们就唱这个， 就唱黄鹤楼啊。 哎， 那行，那您去谁您挑角吧。 啊，你就甭管了 啊。甭管了像话吗？ 哎，这我叫嚼罐啊。 啊，不行，您得说您去谁您挑角吧。 我别先挑啊，我要挑了什么角儿，可巧剩下来的你不会，那你怎么办呢？你先说啊，你会哪一个？你会的你来，你不成的那你就甭管了。 那倒也是。 啊， 那什么，那我不客气，那我就跳了啊。 哎， 那我去刘备。 嗯， 我刘备。 好了， 那您呢？您呢？ 我去什么呀？ 您说呀。 啊，不问你呀。 哎，去谁怎么问我呀？ 哎，我不说就听你的，你来。 哎，先生，您是不是这不会啊？ 怎么会不会呀？ 哎，让您挑哪出戏您也不挑，让您选这个角色呢听您的。哎，你别马马虎虎的，这不清头吧？你是 不什么不清头啊？ 啊， 我们大大方方的听你派呀、啊，你派什么活我干什么活，怎么叫不清头啊？真是的，你说吧。 行，那我说了啊。 嗯， 那您来个诸葛亮行吗？ 你甭管了。 又甭管了 啊！ 你倒是会呀、啊，可是不会啊。 那你就甭问了，那有什么呀？ 行啊。 哎呀，对，歇工戏那是。 啊，那好，我再来个张飞啊。 张飞， 分包感觉吗？ 行。 哎，那你也得去俩啊。 嗯，我来个什么呢？ 您再来个鲁肃。 鲁肃 啊，怎么样啊？ 鲁大夫。 对， 鲁子敬 啊，对。 鲁子敬在州中浑身。战那斗我来，我先来鲁肃。你不是让我来诸葛亮吗？没问题，借风那点您听好了。 借风 薛天师玄妙法怎么样？马连良学的就是我这路子。 这甭管您唱的多好啊，不对 啊， 这是哪个是哪个哪儿啊？ 怎么了？ 你唱的这是借东风啊？ 是啊， 咱们不是唱黄鹤楼吗？ 哦，哎，黄鹤楼带借东风好不好？ 那不好，那怎么唱啊？那个， 你是说把这点马了？ 什么叫马了啊？原本就接不上借东风啊。 哎，薛天书这点我有啊。 哟，你有，我们这出用不着啊。 哎，我小点声唱行不行？ 行了，甭商量了，小点声唱也不行啊。那我这怎么办呢？ 那好，那这按着你的路子吧。那我这个鲁子敬在州中安哪儿啊？ 安哪儿啊？别安了，一开始你就唬我，又胡少安吧，李通春吧。您呢？您不是搅鬼，你是搅和。啊，又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吧。你呀、啊，你是猴带胡子，一出没有。戏班有句奉承话，您是一位活脱的大假六。 我是 假六，又会好几百出了。哦，连黄鹤楼都不会啊？你唬谁呀、啊、你？ 呀， 这怎么叫唬你呢？我会的你也不见得会呀，是吧？ 哎，你放心吧，就您这点玩意儿 啊，我瞧出来，不见得比我会的多。 好，那我唱个上句儿，你能接吗？ 不但能接你的下句儿，还能报出戏名来。 就凭你这羊毛啊， 你就来吧，老董啊。 好，你听着。 哎，你唱吧。 好一个赵大姑，真那慷慨，啥时间就翻 上来，乌盆地里的刘世昌， 民工顺化宴台前，喜听本宫表一表 远闸北岸的陈世美， 国语先帝叙叙旧，更有一心当年 五凤楼竹帘寨的李克用， 全千岁杀子羞耻。 甭唱了，这是甘露寺的乔国老，刚才你唱过了。 鲁子敬在舟中。 行了，这也唱过了。草船借箭的鲁肃。 薛天师。 借东风，您有信心的没有啊？ 高老爷 来宰了木虎关， 来只在山海呀关。 那他。 城楼上站定了王宝钏，小白伞好比那潘金莲，霎时之间风云变，科威特逐出了波斯湾，伊拉克激起了飞毛腿，不惜调兵 大大 战那海上。 您这是哪出啊？ 我这个呀， 啊， 一窝砸碎。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戏痞。虽然是传统相声，但是我们听到其中呢，其实也结合当时的时事啊，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尝试。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凑折》。 北方的古曲呀，种类很多 哦，都有哪些种呢？ 有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唐山大鼓、奉天大鼓、烙亭大鼓、梨花大鼓、山东大鼓，还有大鼓大鼓。 什么叫大鼓大鼓啊？ 这俩唱大鼓的碰一块了，就叫大鼓大鼓。 没听说。 不，大鼓大鼓。 哦，大鼓是地名。 这些个大鼓啊，有的唱小段，有的呢唱万字活。 哎哎哎。什么叫万字活呀？ 长篇的 哦，说大书的。 您像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啊，都唱小段 哦。 烙亭大鼓跟西河大鼓呢，唱万字活的多 哦，整本大套的。 对，想当年呢、啊，在天津有一位唱烙亭大鼓唱出了名的，专唱刘公案 哦。 从他那儿一兴啊，后来一窝蜂，不知哪儿来的又出来好几位，也唱刘公案 啊， 那可就差远了。 怎么呢？ 后来的这几位啊，他们没准词儿 哦， 现编现唱，您想那能好得了吗？ 嗯， 往他那儿一坐呀，半个钟头您也听不出来他唱的是什么。 怎么呢？ 他净唱废话 哦。 那词儿啊是他自个儿编的，有时候呢禁锢了这个词儿啊，合辙押韵了，但是啊有很多地方讲不通 哦。还有讲不通的地方。 那您不信我给您小小您听听啊。 好，您小小咱们听听。 您听着啊。这的蹦蹦蹦蹦蹦。 哦，这是打鼓呢。 打了叮叮叮叮叮。 那铁片。 打了哐的铃叮哐。 弦子。 小弦子一弹哦，响啊叮啊咚啊。各位那个牙眼呐，我开了正风哦。 唱正书了。 唱正书还差着六里地呢。 那开什么正风啊？ 小弦子儿一弹哦，响啊叮咚哦，各位那个压眼哦，我开了啊正风哦，你爱听文来呀，还是爱听武啊？爱听那个小来呀，还听中哦，爱听那个文的呀，是红楼欧梦啊，爱听那个武啊的是杨家的兵，爱听那个中来哟、哦、是包文正啊，爱听那个笑来就香九龄，半文那个半武啊双和音呐、啊，酸甜那个苦辣哟八珍羹， 嘿，是啰嗦啊！ 我上一回唱的本是刘公案呐、啊，还有那么本半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哪里找。哪里就接着往下唱啊，哪里要是破了咱们就在哪里头缝啊，中啊命工嘚儿蹦蹦蹦蹦蹦丝头要是断了喂、哎、咱们丝头而续呀，续上了这麻绳就万万不中哦啊，那位说嘚儿颠儿的铃叮叮，你们这个唱书的哟，咱们嗓子呀呀，中啊命啊功啊，夸的铃叮咣啊，嗓子那个随呀呀，唱出的字眼儿可交代的清。啊，那位说，嗯，你们说书的爱把这个词儿来忘啊。俺从小偷师学艺可记得清， 唱这些个词儿有什么用啊？ 东屋里点灯哦，东屋里亮啊，西屋里不点灯就黑咕隆啊咚， 净废话嘛。 小燕子儿南飞，它尾巴冲着东。 哎，您别唱了，你等会儿吧。小燕儿南飞，尾巴冲着北呀、啊，怎么会冲着东啊？ 它正赶巧啊。那天呢他刮的就是西呀北风， 哦，给刮过去了， 他不刮过去就不合辙了、 哦、凑辙呢。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倒计时喽！ 本届狂欢节放出99条锦鲤名额，可不加价同时享受。 全房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标配智能卫浴， 价值万余元电器礼包，包括50寸液晶电视、三开门冰箱。 统洗衣机延吉造句， 价值3到7万元整装直降超值礼遇， 更免去万元设计费。抢订热线4006668866，名额仅有99个。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相面》。 据说你们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很丰富啊。 那也不尽然，我们好打听好揣摩，什么五行八作的事情啊，多少都知道那么点边。 那就不简单呢。 啊， 听说不论哪一行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啊， 或者从您跟前这么一过，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那也不敢那么说。 甭客气，来，哎，来看看 啊。 我 怎么意思啊？ 那像干什么的？ 哦，您让我看看您像干什么的。 对 啊，就看您这穿着，您这打扮，您这举止动作，您这言谈话语呀、啊、就像是这个 哪一行 不知道。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浪费这么多词儿。 他本来嘛，他让我看，我又不是算命的，也不是相面的，他我哪看得出来啊。 哦，照你说那相面的就能看得出来。 那是啊，那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啊。啊，这不单是能看得出您这个来，他还能看出您心里头有什么事儿。 嗨，别信他们那一套蒙事。 蒙事。 哎，相面的算命的那都是蒙事。 哎，那不对，但您说蒙事那是街上的摆摊的，有的那相面算命的也阔着呢。这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哦，您说呢，住大饭店大旅馆，什么大哲学家大预言家 啊， 那大骗 啊。那街上摆摊的呢？ 那是小骗。 哦，这还分大小呢。 啊， 哎，不您说那是蒙事啊。我看也不尽然，有那有本事的先写后问， 啊，你姓什么呀？什么多少岁呀？都知道。 哦，还能知道已婚未婚几个儿子？ 对呀、啊。哎，那你能说他是蒙氏吗？ 那不是蒙氏， 那 是骗人。 这，哎，怎么回事？骗人呢？哦、 他拿块板儿 啊， 板上嘛夹着便条纸。 对 啊，你甭说话，他先写你姓什么，多大岁数，已婚未婚，子女几人？ 但是这你能说他没本事吗？ 谁都会， 这谁都会。 反正你不告诉他，他写不对。 哦，哎，那您说说那是怎么回事？ 他写的时候啊，他拿着这个板啊，不让你瞧见字 啊。 他写你姓两个字 啊，哦， 一个岁字， 嗯， 一个婚字， 嗯， 还有子几人，哎，那个数目全空着。 这干什么呀？ 哎，等问明白你，他再填上啊。 他，哎，那他什么时候写呀？ 他把那个字写好了，先扣下。 对， 好像呢都已经写好了。 是是。 这时候呢，他问你贵姓。 我姓魏。 哎，他就把这个魏字呢填在你姓俩字下头，就是你姓魏。 我要说姓王吗？ 那笔画更少了，年岁子女都是这么写上的。 啊，我，哎，没瞧见他在拿笔呀、 啊、哎，窍门就在这儿了 啊。 他用这个大拇指上啊套这么一个很小的笔头。 哦， 这个笔呢可得跟先前用的那个一样 啊。啊啊， 一边跟你说一边用大拇指头这写。 哦， 那板冲着你、 啊、 你也看不见呢。 嗯， 他八个手指头在外头 啊， 一个手指头呢哎这写。 哦， 写完了再扣上，再说几句让你自个儿翻过来一瞧，一点不错 啊。是啊，那是错不了啊。 你姓什么属什么他都先知道了。 哦，是啊，哎，跟哪儿住也能知道啊。 哎，这你还能不给他钱吗？ 哦，哎，是有点蒙人。 所以这相面算命的都是骗人、 嗯、 不但中国是这样 啊， 到了外国相面算命的也是骗人。 哦，这外国也有啊？ 美国都有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研究过这个法国的相面算命。 哦，法国也有这行。 哎，他们跟中国的不同。 不一样。 中国一般相面都是白饶啊， 不要钱。 哎，算命算卦才收钱呢。 哦， 小孩不上相、 啊、 非过了15岁这才算上相。 哦哦哦， 这跟外国就不一样了。 哦，那外国呢？ 是命相合参。 命相合参。 哎，由打你做胎的那一天算啊，他能给你算得出来。 哦， 哎、你是姐做的胎，你知道吗？ 这我怎么知道呢？不知道。 我知道 啊。不，哎，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能算出来呀、啊。 哦，能算得出来。 没告诉你吗？跟中国不同嘛。 哦，就这点不同。 还有不同的地方呢？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 在外国呀，这头发也上相。 嘿，这头发有粗有细、啊、 不，外国那头发颜色啊跟咱们中国不一样啊。 哦，不全是黑的， 有红的，有棕的，有银的，有白的，有金发的 啊，碧耳金发 啊，也有黑的，还有黑白花的。 黑白花的 哦，不过不好淘换呢 啊。 哎，少一点不多， 啊， 有就是了。还有这个有卷的、 啊， 有直的。 哎，对对对对，这卷的就省得烫发了。 哎，这都上相，相书上都有解释。 哦，是啊， 这嘴唇也上相， 嘴唇， 哎、薄嘴唇呢富于理智，厚嘴唇的呢富于感情。 哦。哎哎哎，那您瞧瞧我这个嘴唇怎么样？ 好， 哎，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薄一厚， 一薄一厚，这好吗？ 好啊，哎，你是既有理智而又富于感情 啊、哦。那这么说，我这嘴它还不错。 哎，您这个人呢，就善于同情别人。善于分析问题、 哦、 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啊， 并且呢还看得非常的准确。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这都是我说的。 你说。哎哎哎，对，但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你瞧，相书上没这个呀。 啊， 相面的就都这么说呀。 那这 奉承话谁不爱听啊。 哦，是喽。哎，那么这么说您也会相面了？ 哎，我可不能算会 啊， 我不过是研究爱好、 啊、 还是一样啊，我给人相面呢一律不要钱。 哎，那好啊，这越是不要钱那的才越灵呢。 这么一说你信？ 我信呢。哎哎哎，你要是会相的话，你给我相相 可以啊。 啊， 我可是按这个相书上说、啊、 哎哎 是好就说好、是坏呢这就说坏、是直言无隐。 哎那太好了，这敬奉承的有什么意思呢是吧？您有一句说一句，您别保留。 好 啊， 是你自己看呢是替别人看呢 啊？哎，这相长在我脸上，我替别人怎么干呢？ 啊，好先看看你的手啊。 哎好。哎呦，这位眼神还不好。 哎，你这个手好啊 啊？不好，您自管说，您别客气哦。 哦，手好，手好，手好。 怎么个好法呢？ 手指头都分得开。 啊，废话，分不开成鸭子了。 按相书上说啊，指为龙，掌为虎，愣让龙吞虎，不让虎吞龙。 您这个是怎么个意思？ 就说是啊，这个手指头越长越好。 那有什么好处呢？ 挠痒痒方便 的啊。 按这个西方的相法是分生命线 啊、 感情线、智慧线、事业线 啊。哦，这看法不同。 翻过来看。 哎，这怎么回事？ 翻过来呀、 啊，这翻过来，您从这边翻呢？ 这么翻我顺手。 那我受得了吗？ 相书上说啊，夫君若露骨，必定要受苦；夫君不露骨，是必定要享福。 那我这个， 你这个是似露不露啊？ 那 大富大贵没有，大灾大难可得小心呐、 啊。哦，是。 再看看五官。 哦，五官。眉目鼻口耳。 对，没有鼻口耳。 不，这位手还真快啊。 五官很不错呀。 啊， 这恐怕诸位也都看得出来啊。 怎么呢？ 他有个特征啊。 什么特征啊？ 他全长在前面。 这多新鲜呢！这长在后边呢，我成妖精了吗？ 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嗯， 是全能够分的这个挺均匀，单摆副歌的。 对，全长在一块儿，那不成包子了吗？ 这审判官长得好啊，就是这个鼻子呀。 您说这鼻子， 哎，鼻子大头冲下， 有大头冲上的吗？ 哦，那可不好，那像下雨的存水、哦。 它也没那么长的呀。 您这个鼻子蛮好啊。 怎么呢？ 是肉的。 对，这也没素的。 我是说这个肉鼻头啊。 啊啊， 兰台亭玉丰满， 嗯， 主聚财。 是啊， 你这个彩听官可真不错。 彩听官是 耳朵。 哦好。 哎，一边一个 啊。那有俩耳朵长在一块儿的吗？ 俩耳朵主14年少运。 哦， 1至7岁走左耳， 嗯， 8至14走右耳 啊 啊，等到15岁才走正运。 哦， 16岁走天中，19岁天庭，22司空，25中正，28印堂 啊。 你这个印堂很好啊。 哦， 28岁必然是家道有喜呀、啊。那年有什么好事吗？ 28岁啊。 啊， 好、哦，哎。那年我结婚。 哎，怎么样 啊？ 是有喜事吧？这不是拍马屁吗？ 哎，你怎么往我脸上拍呀、啊？ 你今年20几？ 嗨，我还20几呢，没20几了 啊。那10几？ 十，嗨，我40了。 哟， 嗯， 你都40了、 啊， 这一晃啊， 啊，还晃呢，再晃我就晕了。 你40岁啊？ 啊， 民国20年生人。 不，我是民国21年。 哎，差一年算不了什么。 差多少？那差多了。 民国21年生人啊。 对， 属虎。 哎，怎么属虎啊？属猴。 嗯，虎。 哎，猴。 死心眼，属虎。 属猴吗？怎么会属虎呢？ 虎个儿大。 嗨，跟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呢？ 那你的意思呢？ 属猴，我的意思干什么呀？ 是民国21年生人。 嗯， 是岁在戊寅。 哎，啊不，那是壬申年呢。 哎。你倒是属什么的 啊？ 怎么弄得乱七八糟啊？ 可是谁弄得乱七八糟啊？我属猴啊。 你非属猴不可呀、 啊？那是啊。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这那干什么呀？ 属虎那词儿我熟啊。 嗨、哎、呀，这你就不行了。这我不是属虎的呀。 非属猴不可。 那当然了。 嗯，好，属猴。 哎， 今年40岁啊。 对， 民国21年生人。 哎， 岁在壬申，对不对？ 对。 8月15的生日。 不，谁说的？6月初3。 啊，不好，8月15。 哎，6月呀、啊。 6月热呀。 啊，这嗨，我管它热不热呢。 8月15多热闹。 这我凑那热闹干什么呀？ 6月初3啊。 哎， 天一亮降圣啊。 啊不， 降寅时。 不，半夜里子时。 哎，半夜里找不着计程车呀、啊。 这嗨、哎，这你甭管了。半夜里子时。 好，这就弄清楚了 啊。 你是民国21年生人。 哎 啊，岁在壬申。属猴的。 对， 你不像个猴吗？ 啊， 这属什么还得像什么呀？ 六月初三子时生人啊，对不对？ 对对 对，算的一点都错不了啊！ 哎， 六月初三 啊， 记住了啊！ 哎，好， 六月初三，五月初三，四月初三， 哎哎哎，您怎么往回算呢？ 算你几时做胎嘛？ 哦，从做胎的那儿算呢？ 没告诉你们中外合参吗？ 哦，那就是了。 六月初三，记住了啊！ 哎，是是， 六月初三到五月初三一个月， 嗯， 四月初三。三月初三，三个月怀胎落生。 哎哎哎哎哎，还怎么三个月呀？ 啊，那四个月。 不，四个月也不对呀。 那你说几个月？ 怀胎要十个月呀。 哟，那我弄错了。 那您算的是？ 我按着猫三狗四那么算。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相面，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传统相声《仙公庙》。 干哪行啊，也不容易啊。 是啊，哎，怎么冷不防的冒出这么一句来呀、啊？ 因为我呀，到剧校去，看见学生们练功了。 哦， 要想成为一个够格的国剧演员呢，那要下多少年的功夫？受多少年的罪呀、啊？ 嗯，俗话有那么两句嘛，背里的不受罪，人前显不了贵。 运动员也是这样， 那就更难了。金牌呀、啊，不是那么好拿的。 我看呢，只有这说相声的最简单 啊， 满嘴里胡说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只要把人逗笑了就行了。 哎，那么那您是对这门艺术了解的不够。能把人逗笑了，这也是本事啊。再说我们学相声呢，也要从基本训练学起啊。 哦，这么说这说相声还有基功啊？ 当然了，万丈高楼从地起嘛。 这相声先训练什么呀？ 那要先训练唇齿牙喉舌呀。 怎么个训练法呢？ 那一般的是先学背趟子。 是什么叫背趟子？ 那您像什么报菜名啊、地理图啦、这种长篇大套的东西，要从小学。小时候呢，他这个记忆力强啊，容易记，背过这个趟子来，以后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哦，终身受用。 嗯，那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先得学绕口令，借着这个机会呢，训练孩子们这个咬音、吐字要干净利落。 绕口令。 对。找些个音同字不同的句子练嘴皮子。 嗯，哎，这么着好吧，您说俩我学学。 哦，这么说您对这绕口令有兴趣？ 我知道老学到老嘛，咱们试试嘛。 哦，好，那么咱们先说个简单的练练啊。 哎，对对，咱们慢慢来。 嗯，好，您听着啊。 哎， 说门外有四匹大一了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哦，就这个呀？ 啊， 这简单嘛。 是啊，您先试试。 好，您听着啊，说门外有四匹大一了撇 啊，一了撇呀， 嘿嘿，有意思啊。 哎， 那是什么？ 一了马。 哎，好好，说门外有四匹大尾巴马，你俩我俩。 好嘛，您这分马来了，不是大尾巴马，是大一了马。 哦，是大一了马。 哎。 啊，是大一了马， 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好，说门外有四匹大一了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哎，这回对了。 好， 您再听这个啊。 啊， 说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完了 啊。 哎，这简单吗？ 啊，您说说。 说抱着飞机 啊。 那抱得动吗？ 说的是啊。 那这这说，哎，怎么说的？这您再说一遍。 好，说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好，说抱着灰机上灰机 啊， 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哎，这回对了， 飞机起飞，灰机要飞。 不错，对了， 飞机起飞。 好了好了， 嘿，有意思啊。您再说一个。 哎啊，您好 啊， 你听着啊。 嗯， 说高高山上一颗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 这个叫 藤条树上挂铜铃。 好，说高高山上挂铜铃。 不对了 啊。啊，高高山上一阵风。 一阵风干嘛？ 那是 高高山上一颗藤。 好，说高高山上一颗藤， 藤条头上挂灯笼， 挂灯笼干嘛？挂铜铃 啊！哦哦，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它动起来就嗡了嗡了响嗡嗡。 怎么说出来唱上了？ 它是风停藤停铜铃停。 哎，对，行，您再试这个啊。 您说吧。 说苏州有个苏胡子，湖州有个胡胡子，苏州的苏胡子家里有把胡梳子，湖州的胡胡子从湖州到苏州去找苏州的苏胡子借胡梳子梳胡子。 哦，为了梳梳胡子从湖州到苏州，那得多少钱路费啊？那省下来路费了买吧，多好呢。 这不是为了省钱呢，这是为了绕嘴啊。 好，说苏州有个苏胡子，湖州有个胡胡子，苏州的苏胡子下巴颏底下没胡子啊， 没胡子还叫苏胡子呀？ 那他 家里有把胡梳子。 哦，苏州的苏胡子家里有把胡梳子。 对， 湖州的胡胡子呢，从湖州到苏州找苏胡子借梳梳子叫叔叔。 叫叔叔干嘛？ 不，借胡梳子梳胡子。 您这还说他真不错。 哎，我很有潜力吧？ 是是是。哎，咱们说个新鲜的啊。 哎，行行行。哎，怎么才算新鲜的呀？ 咱们台湾水果是盛产菠萝呀。 嗯，哦，您是说那凤梨呀？ 对，咱们用这个菠萝编个绕口令。 好啊，您说说 啊。说有位战士叫郭立鹤，有位战士叫贺立国，郭立鹤拿着一大摞锅，贺立国拿着一个大笸箩，二人上山摘菠萝，摘了半天大菠萝也不知郭立鹤摘的大摞锅的菠萝多，还是贺立国摘的大笸箩的菠萝多。 哦，这是两位战士摘菠萝。 对了， 好，说，哎，这菠萝谁种的？ 他不，那你就甭管了。 哎，那不行啊。 啊， 这菠萝要是果农种的，那阿兵哥怎么能随便乱摘呀？ 哎，说绕口令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那不，话不是这么说呀。 嗯， 咱们要不交代清楚了，就算那两位战士好说话不追究了，那果农很可能又走上街头喽。 嗨，那什么，那这是祝歌。 哦，帮着果农们收成。 对了，这个理由充分了吧？ 可以，您再说个新鲜的 啊。好。哎，那刚才那个不说了。 哦，我还是得说呀。 您不是想借机会训练嘴皮子吗？ 哼，你听着啊。 您说 说，有位战士郭立鹤，有位战士贺立国。 哎， 郭立鹤拿着一口锅， 不，一大摞锅。 一大摞。 哎， 几个？ 他那你就甭管了。 好，郭立鹤拿着一大摞锅，贺立国拿着一大摞笸箩。 哦，他是不是一大摞？他是一个。 哎呀，你看这俩人不是？这郭立鹤。贺立国呀，都是郭立鹤啊！贺立国拿着一个大笸箩，二人上山摘笸箩。 哎， 他们这个二人上山去摘锅。 嗨，什么树上长锅呀？ 哦，二人上山摘菠萝，摘了半天大菠萝，也不知道是郭立鹤摘的一大摞的锅的菠萝多，还是贺立国摘的一大笸箩的菠萝多。哎，到底他们俩谁摘的多？ 我看你还是不会说。 对。哎，怎么样？ 我不怎么样。您再说这个吧。 啊，您来了吧。 说昨天我上指南宫，看见一位老公公带着小公正青松去摘那青松葱青青枝青叶青马尾松。 哦，指南宫。 哎，木扎的仙宫庙。 哦，仙宫庙啊。 哎，仙宫庙。 说昨天我去仙宫庙，看见一位小老道拉着胡琴正把嗓子吊，唱的简直不搭调，他还说调高高调调倒调。 哎，行，我那是指南宫。 哦，我这是仙宫庙。 我说那是老公公种树。 哦，我说的这是老道吊嗓子。 嗨，哪儿的哪儿。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